真的受伤了，我的心真的受伤

我是一设计师，工作两年了。平时的工作主要面对的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和图纸，所以说每当周末的时候，我要狠狠的拿大把时间去外面游玩来犒劳自己。我是外地的，虽然说人在外地，但是总是很多时候会想念家里。但是两年时间慢慢的过去，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这个生活。平时的时候有充实的工作，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好好的尽兴的去玩。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是我是刚从单位出来，我的女朋友还在家里等着我，所以我现在要马上回去跟我女朋友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。 总有一天他会走得很快，对我不理不睬，如置身事外。日历撕去了层层淡淡，我的痛楚就有期待，他的心还在。 于林忆莲。可我明白什么，每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明白，我们只是找一个理由安慰自己，或者是不愿在别人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懦弱和无知。当然这种无知不是知识上的，而是情感上的，所以便有了这样一首歌，叫《爱情文盲》。 爱情若比我自己去品尝，不必聆听你的未来理想，我已不在意你的玫瑰发香，你别理会我这爱情文盲，看不懂你心里闷得发慌，嘿哥你总是不明白，一如往常我只为你痴狂，面对你我总是表现不当，背起行囊离开没人的勇气在飞扬，心追随明朗，你不在我身旁，我自己孤战谁都帮不了忙，发慌，嘿 girl 你总是不明白，一如往常依然为你痴狂，面对你我像个爱情文盲，背起行囊离开没人当，勇气在飞扬，心追随明朗，行囊离开。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？想着你的滋味，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。 幸福的失眠， 只怕感情 幸福的想念，都在夜歌里面。 我梦中， 这里是深夜为你送去温暖的夜歌。 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 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这样让你溜走，失去是记忆中的红线，快断了。矛盾该怎样蔓延，才能让时间无法察觉？ 这首歌叫怎么了，我想说没怎么，可我保持沉默，就让他猜吧。如果一个人总猜你，说明他关心你在乎你，可结果又会怎么了？晚安这句话已经挂在嘴边，我是吴周彤，明天怎么了， 天上放光明，放手。 也只是